刚啊，上这个咳嗽片，那本来咳嗽片呢，我也是有做很蛮多讲义的，不过那个我后来决定下礼拜再发，因为呢，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同学上一堂啊，这个临表涕泣不知所云的咳嗽片，这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啊，我在开始教书到现在啊，有的时候会听到同学给我一个应该说这种回馈或怎么样，就有的时候啊，会听到同学在伤脑筋说《伤寒论》这本书啊，《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己念呢、啊？也就是说，同学有时候会问我说，哎，要看哪一家出版社的注解本，或者是哪一本古书解释这本书解释的比较好啊，像这样的问题。那当这个同学呢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一年多来啊，多多少少会听到这样的问题。那我当我听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其实这样的问题真的是很需要存在的嘛？怎么讲呢？就是我会觉得《伤寒论》也《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我也不是每一条啊都非常的熟悉的。那如果临时呢需要开药看病的话呢，大概就是翻翻书找一找啊，看看说啊哪一条比较像，然后就用了，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那我想，我看陈助教帮人看病在开药的时候也是这样翻来翻去的嘛，就是好像在算那个什么铁板神算一样啊，就是啊反正就是查书，然后看哪一条比较合啊，然后就用了。所以呢，在这里就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读《伤寒论》真的需要注解吗？读《伤寒论》能不能就靠着这个啊，看这个它的我们叫做白文啊，就是没有注解的这个文字叫白文，就光是靠着看这个白文，是不是就可以有相当的医术呢？我想这答案是相当肯定的啊，因为《伤寒论》这本书，它的这个写作方式，我想它本来就是要让我们拿这本书来学医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你需要很多很多准备功夫啊才能够进入的一本书，甚至呢它也不是一本很需要注解的书。因为你想想看，如果真的很需要注解的话，张仲景自己就写了算了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在读张仲景的书的时候啊，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我想同学读到现在都会知道，张仲景的书其实还蛮值得我们信赖的。怎么讲呢？就像我们从《太阳上篇》这样子一路读过来啊，像张仲景一旦讲到用麻黄剂发汗，对不对？那用麻黄剂需要注意什么什么事情，我们都看得很仔细，对不对？他都写得很详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用起来会很安全。所以张仲景写书有他本身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存在啊。所以他基本上不是为了把学生教坏而写这本书的，他也不是故意要故弄虚玄而写这本书。我想他需要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他都是就是一再一再的叮咛，甚至可以说无微不至啊。那而我们从开始学这本书到现在，我们也会看出来，张仲景呢，他的生活环境感觉上好像他的左邻右舍方圆百里之内只有他一家医院医术还不错，然后其他周遭的其他医院都是庸医，对不对？然后每次送到他诊所来都是被人家医坏的，然后他就非常苦恼啊，非常郁闷的在面对这种帮人家收烂摊子的这种很不愉快的工作环境。于是呢，他就写一本书告诉大家说啊，希望你们人手一本啊，那这样子呢就不要再被这些庸医害到了。那我想读张仲景的书，我们是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态度的。那希望能够家家户户都看了然后把他学起来的一本书，你想他能够写得深奥到哪里去，对不对？我想他是不能够深奥到哪里去的。那这个我们中 中国人学医啊，不用经方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的。那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后代的方剂学啊，它的理论，像我会觉得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的纯粹讲理论的部分比较少，它比较是讲这个临床的实际上遇到什么状况怎么处理的一本书。那相对来讲呢，如果我们中医要从一个纯理论的角度去研讨，我想《黄帝内经》是有很多很多内容的。那这个《黄帝内经》的内容呢，加上后来这个张元素呢，他的这个归经用药归经理论，那乃至于到后来的中医学中医的这个行业的业者啊，常常会有这种用些很虚玄的理论来看病的地方，就比如说哦，你这是什么阳虚啊，什么怎么就五脏六腑怎么样，什么心又怎么样，肝又怎么样，就是有很多虚幻的理论。而当我们学习中医，习惯了这些听起来很玄的，几乎是玄学的这种虚幻的理论之后呢，反而看张仲景的书会有一种不习惯。因为张仲景的书没有讲那么多的道理，他就是一个很朴实的啊，生这个病好，那就吃那个药，就这样子而已。那所以呢，我会觉得张仲景他本来啊写这部书，他的用心是一个很单纯，就是我们家家户户啊，就是我们每一个身为一个，就是不是需要特别聪明才智的人，就是随便什么家庭主妇啊，拿着这个《伤寒杂病论》也能够用来开药啊。这我觉得这是张仲景的一个写书的心愿。那相反的来说，如果我们觉得读这本书一定需要注解，或者一定需要聪明才智啊才能够读它，我觉得反而是对这本书的一个误解。因为张仲景他并没有把这个门槛设得这么可怕。那好比说但是相反来说，我觉得不是从张仲景的书入门的医术啊，那最好也不要轻易的乱用经方。就好比说我们的助教里面，像小方助教，他就说他的舅舅自己学中医啊，也不是学伤寒论这一派，可是呢就自己吃了很多麻黄，然后后来就去洗肾了啊，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肾用麻黄把它弄死了。可是如果我们有在读张仲景的书，就会知道张仲景对这个方剂是对这麻黄这味药是很小心的，对不对？一次又一次的叮咛怎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用。如果你真的好好学习张仲景的书，你反而没事。那我们又知道麻黄会伤心阳，对不对？伤了心阳会心悸。像昨天大方助教就跟我讲说，他有一个朋友啊，是学中医的，然后就跟他讲说啊，他是在吃这个葛根汤加这个小青龙汤啊，对抗过敏。然后呢吃了两年了，然后那个人就跟大方助教说，那他也心悸了两年了。大方助教听了以后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是这不是幼稚园班之前就要晓得麻黄不能这样用吗？可是有一些人他如果不是从经方入手啊，他这些该注意的事情有时候反而都不知道。那个人听到大方助教在学这个经方，他就觉得说感冒吃银翘散就好啦，哦，就这样子一句话就结束了啊。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学的中医到底是学什么？就是跟张仲景教的中医到底是同一套吗？就是会有这样的让人感到疑惑的地方。那我今天这咳嗽篇呢，就是想要试一个教法，甚至是说想要跟同学分享一个，因为我们实际上不靠任何注文，或者不靠任何的这个历代医家的这个言论，直接来看这个咳嗽篇的条文，来看看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东西。来，我希望能够向同学证明一件事，就是证明张仲景的医术是可以在家自己不靠注解而学习的。就是读白文并不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学习法。因为你不要看说我教书好像整理了很多注家的这个注解内容啊，然后做了比对，做了分析，再教给同学，所以看起来好像注文很重要。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在看这些注家的论注的时候呢，我也会看到这个古人啊， 他一开始学中医学张仲景方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在用这个方的。他一开始用的时候也是张仲景的书上写怎样怎样，他就这样用。比如说像有一个医家，就像我们待会带到一个条文说有一个汤镇啊，是咳又咳又喘，然后呢眼睛好像凸出来一样。那我们现在看会觉得很可笑，就看人家咳嗽变这里还在找谁眼睛是凸的，你以为在看漫画啊？可是古时候医家还真的就乖乖在找谁的眼睛是凸的，然后开这个方。那等到他用了有经验了，然后他开始在写注解。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是直接从白文入手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当然各代的注解都已经在手上，可是当初比如说明代之前，其实注解张仲景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所以那些历代的医家其实很多很多是不靠着注解而进入这本书的。那我如果我今天这堂课能够让同学认识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同学就可以心情上很轻松啊，就是这个班就可以放心退班。就像最近有同学他说啊，我们要回美国去了啊，那我不希望你退班留下任何遗憾，就好像这本书从就跟你绝缘无缘了啊，不要这样子想。这本书它可以一直是你的好朋友，就像我出国在外的时候，我也是带一本《伤寒杂病论》在身上看，那我也没有带任何注解本啊，啊，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教到你们可以放心的离开我，这样才算是有一点教书的道德。如果故意表现的好像这本书很虚玄哦，不是什么名师来教，你们不会听懂哦，这样子我觉得做人太不厚道了。那我是觉得，我想我的一个目前的状况，我会觉得如果呢各位同学留在这个班上呢，那我希望你们只是为了一个理由留下来的，就是我很懒。我懒得读那么多书，那有人帮我整理好报告给我听比较轻松，那我就付钱来听，就这样就好了。千万不要留下来理由是认为说你凭你自己的聪明才智无能练成张仲景的医术啊，不要这样子妄自菲薄。张仲景并没有把人看得那么低级，所以你张仲景的医术当然你在家里面直接看这本书是可以练成的，只是呢你懒得在家里面自己看，所以要有一个人帮你整理资料，好像雇佣一个小书童一样啊，就把什么东西都整理好了报告给你听，那你懒得自己读，那你就来这边做一做，那我不反对。但是呢不要好像说什么要经过重重考验啊，然后要证明你的聪明才智啊变得很高，实在是高到不得了啊，天纵英才，然后呢要遇到什么名师指点点拨其中关窍啊，才能够打通你的中医的任督二脉。我觉得张仲景没这回事啊，张仲景就是家庭主妇的好朋友啊，这本书就是写给家庭主妇看的。那他的用字其实也是很浅白的。那如果说怎么讲，如果说这个张仲景的这个书，我想想看，我说他不是在写什么九阴真经，不是在写什么武功秘籍啊，这本书没有太多的秘密啦，就是他都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要怎么做。那大家抱着这样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就来从白文进入这个篇章。那我们这个卷十四一开始啊，它的第一条到第十二条啊，这个第一条到第十二条是这个《金匮要略》里面没有的，是《桂林古本》里面有的，而这十二条的内容也不是《桂林古本》的独有的内容，这十二条的内容其实是他从《黄帝内经》里面抄来的啊，就《黄帝内经·咳论》的内容，他就这样抄过来。那我下礼拜会发的讲义呢，会跟同学稍微分析一下这个《咳论》的内容。那所以，那这个《咳论》呢，他就是讲说，五脏六腑的病变呢，都有可能让人咳嗽。那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人体是百脉朝肺，对不对？因为肺是管着人体的很大的一团气，所以你的任何一个脏腑有问题，这个气脉都可能会跟肺起感应，所以这个肺它会感受得到你的所有的脏腑的毛病。所以他前面这十二条就在说，比如说你如果肾脏受了寒啊，会是怎么样的脉象，怎么咳嗽；如果你心脏太热啦，或是怎么样的脉象，怎么咳嗽；那肝脏啊如果受风又怎么样啦。那像 这些这些啊，其实像我们这个桂林古本啊，它在伤寒的部分之前还有一个六气篇，有讲到这个寒邪伤到你的脾脏会怎么样，或者寒邪伤到你的肾脏你会怎么样。其实这些这个地方它的内容如果参考六气篇，那你就可以用适当的方剂来处理。那我想咳嗽如果是关系到脏腑的不良而咳嗽，他就说五脏六腑都会让人咳嗽嘛。所以比如说有些人他是咳嗽的时候会忍不住小便失禁的，那你就知道他这咳嗽可能会关系到这个肾脏，对不对？那如果有人咳嗽是忍不住会呕吐的，或者忍不住会放屁的，那你会知道这个咳嗽可能会关系到消化器官或怎么样，对不对？那这些辨证点呢，大概都在别的地方啊，以后我会补充给同学一些辨证的点。但是呢，张仲景呢，前面这十二条放在这个桂林，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张仲景放的啊，因为桂林古本的真伪我们不敢说。但是这十二条呢，铺在这边让你知道说，哦，我们咳嗽有可能是五脏六腑的种种病变造成的。然后他就这十二条放在这边是干嘛？是告诉你说，以上不属于本章讨论范围，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五脏六腑如果有病变，请你去治五脏六腑，不要来管咳嗽，所以就不在咳嗽篇里面。那咳嗽篇讨论的比较是我们的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就是纯粹就咳嗽来论咳嗽，那关系到其他脏腑的病变的话就不属于本章讨论范围。你自己如果你是心脏太热而咳嗽，那你请你去治你的心脏太热啊，这个跟咳嗽就没有关系了。所以大概这样的，所以前面十二条就先不看。然后呢，我们从十三条开始看啊。十三条他说咳而有饮者，咳不得卧，卧则气急，此为实。就是这十三条也很简单，他叫你把咳嗽啊分一个虚实。他说如果你的咳嗽呢是有痰饮，有邪气塞住你的肺的，这样子的话就是邪气很实，对不对？这样要把那个邪气卸掉，把它发掉，拔除掉这些痰饮，这个咳嗽才会好转。那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实证的咳嗽的特征是躺下来会特别咳得厉害，就坐着比较好一点，躺着会厉害。因为他那个当他你是被什么东西无论是有形无形是塞住的话，那你躺了一定会更加的呼吸不顺畅，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实证就是躺下来会更厉害的咳嗽。那虚证的话呢，就是肺很虚所以咳嗽的话，那你肺的气不够，那你就多讲话人会累嘛。所以他就说那就虚咳的话，就是讲了之后就好像没有气了，那这样子就是虚咳。那这条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呢，假设我们手边没有任何注解本，没有任何前人的这个观点说啊这个其实是怎样怎样，所以这样就是没有任何解释，我们就来练习用白文来读这个咳嗽篇啊。那当然首先在用白文读咳嗽篇的时候，我要先把十四条放下，先不能讲。因为十四条这个咳而脉弦者，此为有水石藻汤主之啊。这个石藻汤它是一个非常峻烈的煮水的药，就是把水赶走的药啊。那这个圆花干碎大戟都是很猛的药。那他要用到的这个机会是平常我们在中医的临床上面，比如说肺积水已经积到这个人马上就要被自己肺里面的水淹死了，或者是肝硬化的那种腹水啊，那肺积水腹水用石藻汤可以一下子把它泄，把这个水退掉。但是通常呢你这个水退掉以后，这个人就会狂拉不止，然后呢就再过几天那个人就虚脱而死了啊。就是那像这样的方，我想我们家常中也没什么好用的嘛，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的病人是来到你面前已经是石藻汤症了，那你也是不得不用啊。那这个桂林古本写这个咳加其脉弦者，此为有水，这个标准未免有点宽松啊。但是在金匮要略里面它有另外一条啊，来辅助这一条，会让人看得出来说这个咳嗽就是啊，真的就是有水塞在肺里面，如果不用石藻汤不行。那这种咳嗽如果你不用石藻汤的话，它不久以后就会咳死在那边啊。那这样子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可是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自己在家常自己学医的话呀，怎么会要等到 出现这个症状才来背水一战呢？就是在变成石藻汤症之前，其实有很多比较温和的退水的方法，就是用真武汤也能退水啊，黄芪煮糯米也能退水啊，不然的话红豆煮鲤鱼也能退水啊，就是有很多很温和很滋补的方法可以治疗这个水，对不对？不一定要搞到说石藻汤症，就是弄到石藻汤用了之后，你真的就是好像开石藻汤的时候你要煮好那个什么浓浓的这个人参汤备着啊。那如果那个人一吃石藻汤之后马上就要毒参汤要灌下去，不然他就虚脱而死，而且你如果买的人参不够好还是死啊，就这么讨厌的一个方。所以石藻汤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先不把它看到我们家常咳嗽啊会用到的一个方药。而同学不要以为我今天这样的白文带过一遍就打完收工，我不会，我之后会详细讲，只是在详细讲之前，我至少希望同学要先学会能够直接跟张仲景做朋友。像我今天上课以前跟老同学在闲扯一些有的没的，我就跟老同学在说，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张仲景这个书真的也不是要多用功，也不是需要多聪明，而是你要跟他混熟，就生病的时候就查一查然后吃一吃，日子久了这本书就会用了。但是我们要先相信这本书是可以这样用的。那我们来看十五条啊，咳嗽篇第一个常用的方，他说咳而气逆。那我们不说张仲景的学问是以抓主症为主，对不对？那咳而气逆就咳嗽让气上冲，那这句话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对不对？那哪一种咳嗽不是咳而气逆？你看他隔壁几条什么咳逆上气什么咳什么的，就是咳嗽哪有不上气的，对不对？如果不上气那叫放屁，不叫咳嗽啊。那所以这句话是垃圾，所以就先拿掉啊。就是咳嗽就是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没有关系。然后呢，喉中作水积生者，好了，如果呀你是一个把张仲景的东西当作是伟大的学术来研究的话，那当你看到这本书啊，就会大家就想到说，水鸡是一种什么动物？如果我没有听过水鸡的叫声，我怎么辨证呢？其实啊，这真的是很好笑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其实这个地方的水鸡啊，你换成任何一种差不多的动物其实都可以。这个当然经过这个精良的考证，会说水鸡就是田鸡，就是一种大只的青蛙可以拿来吃的。那或者是经过中文系的背景的详细的考证，说古时候这个青蛙的蛙的韵部跟鸡肉的鸡的韵部是很靠近的，所以鸡蛙两个字在韵上面可以共通怎么样怎样。但这些东西你想想看，如果你去古代是做医生的，你哪里晓得这么多有的没的，对不对？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动物。然后我想如果是不太清楚它水鸡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人家就会乱猜。就像我看历代的那个注解仲景的这些医家，也有人就觉得水鸡就是鸡啊，水边的鸡啊，就这样子，也有人就这样子。那你说他以为水鸡是这种鸟类，对他看这个病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你要写水鸡也好，你要写田鸡什么鸡也好，你要写骆驼叫也好，其实差不多。为什么差不多？因为咳嗽，然后呢，你的喉咙在咳的时候有一种动物的声音啊。那我们同学都知道田鸡是怎么叫，对不对？小青蛙叫的声音是那种呱呱呱，那田鸡的话声音就比较低一点，对不对？就这样子。那咳嗽的时候喉中有水鸡声，那是什么声？同学咳给我听听看，呼呼呼，对，它就这样子，对不对？那就呼呼呼这种声音，其实你写田鸡也可以，对不对？那你写鸡有没有关系？哇哇哇，很像鸡叫啊，对不对？所以写什么动物根本不是重点嘛，就是反正有一个听起来有点像什么东西的叫声在那边就好了，就知道不用太详细。那张仲景为什么要写水鸡？是存心跟后代人为难吗？不是啦，张仲景是家庭主妇的好朋友。那古时候的人买不起猪鸭牛的时候是怎么吃的？就到田里面去抓田鸡来吃啊。像日本时代在抗战的时候，台湾乡下那田鸡是放在水缸里面就拿来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 营养品啊，对不对？就一般人最熟悉的肉类来源，就是穷人家的，就是到田里面去抓田鸡来吃啊。所以张仲景是很好心的去选了一种家庭主妇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遇到的动物，这样子觉得大家都一定看得懂。但谁知道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都不吃田鸡了啊、就是，所以呢，它的辨证点好简单，对不对？咳嗽，然后咳的时候喉咙这样吼吼吼吼，那就开始干麻黄汤，就这样。那这个是干那咳嗽篇里面的很多方剂啊，其实用的药物呢，跟我们之前教过的什么小青龙汤啊、麻杏甘石汤啊都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一些结构了，对不对？就是说要止咳的话，大概细辛、干姜、五味子总会放嘛，对不对？要止气喘的话，什么厚朴、杏仁也可以放一放嘛，对不对？差不多就是个调子。那射干麻黄汤呢，那你咳嗽你肺中总是有邪气，对不对？那有邪气那用个麻黄理所当然，那有咳嗽你要镇咳这件事情，半夏、五味子、细辛总是可能放一放的嘛。那至于说他放生姜四两而不放干姜，让大枣只放七颗，还有一个我们不太认识的射干，其实这不会很难理解。但一般中医我们对射干的认识也可以很粗浅，因为射干它就是主要是清理咽喉，就是喉咙这边如果有什么发炎的话啊、大概是射干在处理的。那如果你在咳嗽的时候用到生姜的话，那你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大概的规律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讲张仲景在治疗这个肺里面有痰饮有水的咳嗽，他要代谢掉这个水通常是用干姜，对不对？那我之前也讲过为什么咳嗽不用生姜，因为生姜你吃下去以后，你生姜的药性到了胃里面它会往肺这边冲，所以如果这个人是在咳嗽的话，生姜可能让他咳得更厉害。但是什么情况可以用生姜呢？就是当他咳嗽的那个会让你产生咳嗽的那个点不在肺那么低而在气管这边的时候，就会用得到生姜，因为生姜可以让这个咳嗽药的作用点变得比较高。所以射干麻黄汤基本上就是一个你咳嗽而你觉得让你咳的那个，我们咳嗽会咳是多少都有点痒的感觉，对不对？喉咙发痒所以咳嘛。那像麻杏甘石汤或者小青龙汤的咳，你可能会觉得你痒的地方是比较低一点的，但是射干麻黄汤的咳，你就会觉得这个咳嗽的那个主要的重点是在这一段，就是喉咙这边的气管乃至于插进胸骨那一段的气管，就是气管之气管的这种咳嗽。那而会咳的这样有呼噜呼噜的这种声音，是不是代表这里面有很多的水痰你咳不出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才会产生那样的声音嘛。所以这个辨证点就是它是一种咳嗽，可是这个咳嗽可能不是关牵连到重点不在于整个肺而在于你的气管这一条，所以你就用射干麻黄汤去它这些药物细部以后再讲，就至少有一些药物是能够镇定这个咳嗽的啊，就是让气管比较怎么样的，然后呢再把邪气发掉啊。那生姜跟大枣，生姜多大枣少，就让这个药性比较作用到上面来啊，大家这样子。那其实当我们如果是用方证药证来看这个张仲景的方剂的时候，其实看到射干麻黄汤啊，你就可以从这本书边找到一个射干麻黄汤的隔壁的邻居。射干麻黄汤的隔壁的邻居是什么呢？是妇人篇的这个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汤在这个第十六卷的23条，他23条说：妇人咽中如有滞卵者，半夏厚朴茯苓生姜汤主之。那同学你看啊，这里呢，那如果拿来跟这个射干麻黄汤比的话，你就看到它也有半夏也有生姜，对不对？所以一样的药味有半夏跟生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去痰以及作用在喉咙这两件事情呢，这个方剂两个方剂都有。那半夏厚朴汤也是一种痰饮症，只是呢半夏厚朴汤它的这个痰饮呢不是在气管里面，在气管里面的痰饮呢会刺激的你忍不住要咳嗽， 可是如果你的痰饮是比较不在气管这边，而比较在食道这一边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喉咙有点不清爽。那败下厚朴汤的主症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我们一般家常遇到败下厚朴汤的主症，就可能是在你生病之后，也可能是平常，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喉咙不清爽，常常有这样的这样就是败下厚朴汤的主症。那张仲景写一个说，妇人咽中如有炙挛者，炙挛什么？就是烧肉嘛，就是好像你你的喉咙里面总是好像有吞一坨烤肉一样的感觉。那其实张仲景这个写的烤肉，他写举弱，他写口香糖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其实就是那个感觉而已嘛，所以这种事情都不用太紧张。那至于你就说啊，这个病是写妇人，那我是男人怎么办？哎呀，拜托，这妇人只不过是家里面的受气包而已。你如果是家里面受气包就算了啊，就是张仲景那时代，妇人是代表那种生活形态啊，就是处在这个家人的威压之下，不能反抗的这个可怜人啊。那这样的人我们现在男人也很多啊，对不对？所以就没有关系啦。那这个败下厚朴汤症呢，它的基本成因其实是有关系到情绪的，所以后代的人呢称败下厚朴汤都称之为四七汤啊，就是虽然它有五味药，可是呢后代的人有一味药，我忘记是生姜还是苏叶，不算其中一味，就说四味药可以治七情之病，所以叫做四七汤。那这个败下厚朴汤症啊，就是我们对周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满，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不满呢，是你会讲出来的，有一些不满是你不会讲出来的。那随便举一个败下厚朴汤症的例子，就比如说家里面的老人家，他已经七十几岁了，在家里面看到这个孙子每天都出去玩他自己的，儿女都在忙他们自己的